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局，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披尘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同埋感谢各位的加入嘅。咁美中两国喺伦敦举行嘅呢个高阶嘅贸易谈判咧，就聚焦于呢个出口管制同埋加关税嘅问题咧，又告一段落啦。咁啊 ，Donald Trump 咧就非常之得意洋洋咁宣布吓，而家咧中国啊声称系对于美国嘅入口货只系加征10%嘅关税，而美国啊对于中国嘅入口货咧就系加征啊系55%嘅关税。嗱，佢咧就视之为一个咧系对中国嘅胜利。咁啊，啲中国嘅小粉红咧，如果你净系睇55-10啊，当然系一个不平等嘅条约啦，系嘛？啊，系充满一个咧羞辱感啦。啊，但系最后咧 ，Donald Trump 话啊，呢个协议咧系要由佢本人同埋中国主席习近平亲自签署先实行。嗱，呢个系咪又留有啊？系一啲余地，系预告分分钟呢个协议当落何立峰啊？是由伦敦带返返去北京，又俾佢个大老细 A1 号嗰度呢拍台弹飞呢，係咪弹中呀，就唔肯签署呢，呢个就唔知啦。知但你账面55-10呢，无论如何呢就不能够讲话係中国嘅胜利。只不过係另一个层面呢，就係话呢美国呢係会对某啲嘅晶片同埋高阶嘅技术呢係会对中国放宽管制，係俾个出口嚟到换取咩呢，就是中国即刻向美国输出稀土。这个呢叫一个叫即刻，一个呢关税。这个呢就即刻可以验证的，你有没有诚意，就是听日开始，即是由今晚零时开始呢，就 Donald Trump 一定要看到呢那些稀土呢在上海或者天津港的那些货柜船那里上货。第二、就换取呢就零点开始呢，就美国呢就向呢个中国呢加征55%嘅关税，同埋放松某啲嘅晶片嘅管制。另外呢再送多一样嘢， Donald Trump 话唔会再限制中国留学生嗰个入嚟美国读书嘅留学签证。呢几样呢全部都冇细节。第一，55%嘅关税系咪针对所有美国入口嘅呢个中国货呢，系嘛？咁中国出口嘅稀土啊，而家稀土有几十种咧，都有唔同嘅需要，由太空火箭至到咧呢个手提电话，系咪全部都会放松咧？另外就系俾翻中国留学生咧系入嚟呢个美国留学，咁系咪即系话国土安全部从此对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都不予背景审查咧？呢、这个我相信就绝对唔会，因为呢个咧就系 Donald Trump 一向嘅作风。呢几个月都睇清楚啦，开天杀价，一开头霹雳手段吓到你全世界咧目瞪口呆，然后慢慢咧就再落地啦。呢、这个中国嘅关税就系咧，又话加到145%，而家到话如果55%咧，基本上都冇钱赚噶啦。但习近平肯唔肯签署咧？这个、呢个咧我哋要睇下呢一两日啦，系嘛？咁至于嗰个出口管制啊，系咪话俾晒所有嘅晶片咧？呢、这个当然就唔系啦，系嘛？彭博咧就引述美国嘅谈判官员话：解除半导体设计软体、飞机引擎零件以及化学核能机构领域出口管制吓，呢啲嘅出口品就唔系咧黄仁勋嗰度嗰几只啊吓，呢、这个高度敏感嘅晶片，尤其系飞机引擎嘅零件。嗱，飞机引擎咧就系针对呢个 C919。咁中国嗰啲小粉红啊，嗰啲近日都静晒吓，比起佢哋一贯吹奏话 C919 大飞机咧，将会取代美国啊嘅波音，同埋以一个价格平啊，嗰个目标咧系扫埋空中巴士啊，然后咧好多出口嘅订单，跟住啊美国一制裁 C919 嘅引擎，原来系美国制造，即系话咧你生个细路出嚟啊，嗰个细路嗰个心脏啊。都唔系你嘅，系属于咧系另一个老豆啊，系赋予。咁你话呢个细路到底系一个乜嘢嘅古怪嘅东西咧吓？嗱，而家咧就终于系俾翻啦。咁 C919咧，而家系人都知道个引擎咧系美国制造。咁而家咧就 啊，其他嗰啲咧个细节咧，而家系唔知嘅。咁然后咧，Donald Trump 话系嘛，就邀请咧喺呢个习近平咧系访问美国。咁我唔相信咧喺呢个阶段咧，中国嘅习主席会去美国咯。因为咧以往几次泽连斯基啊，同埋南非嘅黑人总统啊，一去到白宫咧，佢改咗个惯例咧，系前边要整半个钟头啊嘅研讨会俾嗰啲记者咧系在场嘅。佢先后羞辱过泽连斯基同埋南非嗰位黑人总统。如果啊，你中国嘅最高领袖嚟到，俾阿 Donald Trump 又摆个阵出嚟，隔篱咧卢比奥同埋阿范斯喺度虎视眈眈，正面咧就成班外国记者，你估唔到咧佢会唔会啊？好似对待南非总统咁，突然间话咪住，我而家放段片出嚟俾你睇先。啊，对付南非总统咪放一段啊，南非嘅黑人暴徒啊，系去屠杀啊呢个少数嘅白人嘅族裔咯，系嘛？咁有啲人又话喺第二啲国家嗰度嫁接翻嚟，但南非众国家、南非政府冇抗议，冇话到咧嗰啲片咧系呢个啊移花接木，咁所以咧系可以假定系真。如果中国嘅习主席嚟到白宫，俾 Donald Trump 咧系设计陷害，系嘛？喺入去会谈之前咪住。放一段片出嚟，原来就是1989年六四啲坦克车开入天安门广场，啊咁咧全场哗然，啊咁你话叫习近平点样反应呢？嗱，你唔好以为啊 Donald Trump 即时控诉啊中国啊系咪残害人权、镇压示威、？Donald Trump 随时放完呢段片咧，系大赞中共、哦，佢话你当日做得好、哦，我而家都好想将坦克车开入哈佛大学嘅校园。同埋其他嗰啲咧，係舉辦支持哈馬斯恐怖組織嗰啲長春藤大學、哦。Well done， 你可唔可以入我哋入到房？你教我兩招啊！嗱，咁樣咧，你中國嗰習近平初就緊張，啊，不知如何應對，後來會唔會又笑翻開心翻咧？嗱，呢啲怪招我覺得咧，即係無可預料。但係如果真係開飯咁嘅嘢咧，亦無可厚非，係嘛？但係你而家睇翻呢個叫做。出口啊，嗰、那个管制放宽几多而家唔知道。到底呢个系咪美国输啊，或者中国赢啊？即系嗰啲中国嗰啲小粉红好多嘢咧，系睇得好简单。正如海外有好多咧，好仇恨啊 Donald Trump 嗰啲人啊，非黑咧就即白，佢哋接受唔到咧对 Donald Trump 一个全盘理性啊、那个分析同埋评价。只要咧喺某一个环节咧，你唔闹啊 Donald Trump 咧，你就变咗侵粉啊。而家咧。呢、这个世界啊，周围嘅蠢人越嚟越多，喺一个愚蠢嘅氛围里面，嗱，你点样睇呢一个贸易协定啊？呢个暂时啊，有一个叫做双方又揸爬和好如初嘅结果，你开唔开心咧，鲍生？ 嗱，我开唔开心咧，就次一步先讲。嗱，今次系的而且确咧系好快嘅，虽然话星期二咧就倾咗12个钟头，咁但系咧前后两日咧已经达成咗一个协议嘅框架。咁的而且確咧，都係一個幾大嘅進步啦。但係我哋要留意，依個係框架嚟㗎，即係好似陶生你所講咧，係未有具體細節啊，甚至時間表嘅。咁一定要進一步，如果要公布裏面嘅細節同埋個時間表咧，你先至能夠去深入地評論究竟咧邊個成功，邊個失敗，邊個著數咗，邊個蝕底咗。不過咧，依個達成咗嘅頭先你所講嘅。中國就要俾 55% 關税，而美國只係俾 10% 咧。嗱，我見到咧中國網絡上邊嘅小粉紅咧一片鴉雀無聲，因為佢哋唔識點樣去反應啊。究竟係讚揚啊，定係呢個覺得唔忿咧？點解咧？因為中方嘅代表咧，其實都喺度咧要擦老細鞋。佢話係應該經過雙方嘅領導人通電話嘅溝通之後，先至達成到今次嘅協議嘅框架，咁當然就將個高帽送俾老細啦，依個冇問題嘅。咁但係嗱，你諗下呢中國嘅小粉紅嘅反應係最有趣。其實唔係睇究竟佢哋而家傾成乜嘢，係傾睇下周圍嗰啲人啊嘅反應。因為你拍手掌，咁你即係失憶啦，失憶咗。你之前你記唔記得中國係要講對等嘅關税噶嘛？即係你徵我多少關税，我要徵翻你多少。外交部發言人不嬲都係咁講嘅。咁而家如果達成一個協議之後，啲小粉紅係拍手掌嘅，咁即係你自掌嘴巴。如果你調轉，你覺得係喪權辱國嘅，咁你仲死？ 隨時是呢個反黨反叛國行為。 佢哋唔識點反應啊？點解啊？因為任何跟車太貼咧，知道死噶。即係當初咧嚇，第一輪啊嚇之前咧，你話中國咧宣布啊抵制翻啊買呢個美國波音客機啊嘛。 嗯， 系嘛？你话口未完啊？你话啊咁样嘅抵制咧，可以重创美国嘅航空工业啊嘛？ 系啊， 话口未完，人哋啊中东个卡塔尔航空公司啊，吓即刻啊吓系补买，买几多架？ 买成200架， 二百架净系一间卡塔尔嘅航空公司咋？啊，另外其他嗰啲咧啊，你唔卖俾中国嗰啲咧啊，你波音嗱嗱声卖俾我啊，咁啊，印尼啊，其他嗰啲嗱嗱声啊，系嘛？ 系啊， 转售，所以咧入面又剩翻晒。跟车贴咧一定死嘅。嗱，而家呢个协议到底边个赢边个输啊？你就睇55:10啊，呢两个数字同埋 Donald Trump 够胆咁得戚咁样咧，系四围认叻咧，就呢个数字咧系中国绝对系输。之但系你话管制稀土嗰度放宽，就算你管制埋辉瑞嗰啲啊嗰啲咁嘅晶片咧，中国都未必输。点解？因为中国另外有后门。呢、这个后门喺边度？就是、最近啊，左交嘅叫民主进步党候选人赢咗总统，南韩啊嘅李在明，佢管治嘅新南韩啊，喺呢方面就随时就可以咧，系对中国提供方便啊。事实上系有一间叫长江储存啊，系专门咧系求呢个研发中国嘅电脑里边嘅记忆体嘅咧，就已经咧系向啊呢、这个韩国嘅三星嗰处咧。是出多20%的价位呢就买它的高频宽的记忆体 HBM3、啊。就会呢在这个交易达成之后呢中国的长江储存将会跻身全球、啊、叫 NAND 市场第三。它的储存亦都同三星、啊、等呢、啊、公司呢就成为、啊、全球、啊、第四大的叫 DRAM 厂商之一。啊、这个呢就可以啊喺嗰个韩国嗰度咧系咬一个缺口咧。呢、这个记忆体 RAM 就系电脑嘅暂时储存嘅装置，可以应用于程式短期储存同埋存有资料，系嘛？拥有更多嘅 RAM 咧，你越多咧就即系话你嘅电脑咧系可以啊喺最短最快嘅时间咧系读取同埋咧储存咧其他嘅资料，而唔需要咧系抄写入个硬碟嗰度。所以咧就拥有呢个记忆体咧，就几乎咧系拥有啊呢个天下啦，系嘛？呢个记忆体一无论你系攞嚟做浏览啊，或者呢个分析啊，又或者玩游戏啊等等咧，可以喺不同工作同埋不同类别啊嘅资讯读取之间咧系切换。所以咧你南韩啊三星嗰度咧已经破获过咧唔止一次，佢嗰啲高层嘅工程师咧系将公司的机密咧系贪钱咧就过咗俾中国，亦都有大量的工程人员咧系被中国的高薪咧系挖咗角。你就算而家个辉达，你就喺呢个台湾啊，系起一个总部咧都冇用，因为你主要的研发中心咧就起喺大陆嘅中关村，吓嗰处咧雇佣3,600人，高达一半人咧系来自中国大陆。你只要啊，辉达啊，嗰个研发部门啊，起喺中国嗰个分公司就有党委书记。你喺嗰度研究出几多纳米啊，咩嘢都好咧，党委书记嗰、那个党委书记唔系啊两脚牛屎嘅嗰啲嚟噶，系嘛？唔系讲嘢咧，系用有呢个海陆丰乡下音咧，系话呢个叫支那会上市啊嗰啲，嗰啲党委书记咧系分分钟都喺美国啊个麻省理工学院嗰次咧。是攞咗个博士啊，PhD 啊，系翻嚟先至够资格咧，系坐喺中关村咧，系嗰间辉达啊嘅研发部门啊，所以大陆咧系摆企布阵咧系好识嘅啊，所以呢个咧你继续啊管制呢个晶片啊呢啲，中国可以讲系唔怕你，佢到处都可以咬穿一个窿，喺美国以外嘅地方，马来西亚嘅油佛啦，转口新加坡啦，啊你卖俾新加坡之后，再叫佢转卖俾。印尼啊，新加坡卖俾南韩咧，喺南韩嗰度买得唔得先？我只要有钱，或者有足够嘅外汇储备，你封杀埋香港唔紧要，啊，我可以一出多咧20%、30%，甚至50%嗰度买，啊，你够美金储备就得啦。所以呢方面嚟讲，我哋远远未知道系谁胜谁负，啊，但系其他嗰啲吓，你话55%个关税系咪为涉及所有嘅嘢咧？ 咁其中咧系美国嘅财长啊，就向呢个传媒透露，中国咧就想取消晒所有嘅出口管制，即系话我乜都要吓，包括你美国啊而家嗰啲最新制造嗰啲咩型号啊，嗰啲咩飞弹啊咩，最好你全部俾晒我啊。咁呢个美国当然系唔肯啦，所以翻嚟一单一张嗰啲清单，仍然系管制乜嘢嘅出口咧，俾大陆啊嗰边一对咧。佢分分钟又反台，因为美中关系一种非常之复杂、多层次、多方向嘅一种关系嚟嘅，系咪？呢个稀土系其中一范啦，其他嘅 Made in China 嘅关税系第二范啦，系咪？晶片啊各方面啊第三范啦，呢个留学生啊嗰个签证啊系第四范啦，留学啊俾唔俾你入到去啊，然后读啲乜嘢科又第五范啦。跟住俾咗你入去之后，佢会唔会用 FBI 跟你啊？吓，里边咧就局中有局，就天外有天。所以美中关系绝对不可能喺短期内，甚至可以讲可见嘅将来有根本嘅改善。因为咧，中国已经公开话结束咗土光养晦，同埋咧系宣布东升西降，同埋咧宣布几多2025年啊？系嘛？呢个叫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咧，系可以讲全面接管啊，系欧洲同埋美国嘅制造业，你响晒出嚟。咁而家 Donald Trump 咧，系作为一个反应咧，系反台， 系 啊，绝对冇可能翻翻去老江啊、胡锦涛嗰个时候。我无论你喺上边咩权力斗争换人与否，系呢个先至系最大嘅隐忧，系咪啊？ 嗱，今次咧谁胜谁负？55-10呢个就字面上面呢，小学生都知道呢边个占上风㗎啦。而重要一点啊，你记得呢就係 Donald Trump 其中啊向中国征收嘅 20% 呢，係指控佢啊向呢个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呢倾销呢个芬太尼嘅原料，造成呢美国嘅呢个毒祸。当时呢中方就当然矢口否认啦，就话呢个美国人你吸毒呢係你哋自己嘅事，唔关我哋事。啊，即系呢个等于啊鸦片战争一样啊，佢都唔会承认咧自己中国嘅国民咧去吸食鸦片啊，就觉得咧英国人卖鸦片系万恶一样，佢调翻转头咧佢就唔会承认。咁但系当时咧美国系征收 20% 嘅，咁而家我纯粹从字面上面睇，中国向美国只系征收 10%， 咁究竟啊呢 20% 嘅芬太尼嘅关税咧包唔包含喺呢55里边咧？定是取消了呢？嗱，當然而家冇 break down 啊，即係依55%裏邊，究竟係咪20%仲係芬太尼，35% 咧係其他啊，要因為個貿易逆差，所以要徵收嘅。但係無論如何，我唔理你點分配有定冇，中國都係只係向美國徵收 10%， 即係芬太尼嗰20%裏邊咧，你都起碼蝕咗一半。 唔系55里边系食咗嗰20噶啦，你睇一个协议嗰度里边 ，Donald Trump 一句都冇提芬太尼， 冇啊， 呢、這个可能就系美国啊，就系、是、对于你啊中国就算口头啊系话答应话扫除芬太尼嘅制造啊，我都唔信你、啊，系嘛？因为你已经咧应承咗拜登好多年咯、啊，美国可能提出嘅条件咧就系全面由联邦调查局啊派一 team 人啊系进入中国。啊嗱，佢要点样有效打击芬太尼咧？嗱，我嚟听啊，就由马斯克提供嘅星链啊，呢啲太空卫星系咧，系将全个中国巨细无遗数以百计嘅芬太尼元素嘅制造厂、制造公司，好似佢几年前啊，美国嘅一个空军智库公布中国啊嗰啲导弹啊基地咧发啊布喺边度？佢每一个 highlight 呢度、呢度、呢度嗰啲 Google Map 啊。然后几百个又好，几十个又好，嗰啲城市啊，喺东北沈阳又好，南至啊，喺呢个云南啊嗰度又好，啊点晒出嚟话呢个200个俾我知道咧，系你嗰啲芬太尼啊，呢、这个叫原创材料嘅供应同埋制造点，啊你知唔知？我亦都唔理你，你可以话你唔知呢个地方政府所为，就 cut the story short。我而家将每一个。制造点呢，我由联邦调查局同埋美军啊系联手，系派至少三个人揸枪嘅代表呢，系进驻呢张卫星地图显示嘅呢啲城镇。 中国 由我去睇住，咁你话中国应唔应承啊？ 点会应承啊？ 呢、 這 个咪仲衰过55%？呢、這个咪自外法权咯，系嘛？但系咧，美国亦都可以话，喂，你前清嗰阵时啊，喺呢、這个咸丰。同治光绪 你嗰个上海海关总司，你都俾咗一个爱尔兰嘅白人啊，叫做黑德啊，系走埋嚟坐镇啦。点解啊？因为你嗰阵时嘅恭亲王都知道啊，清政府啊系坐镇海关咧，嗰啲官员啊上下贪污啦，贪污咗之后啲钱落袋啊嘛，运唔到去北京啊嘛，于是唯有要靠一个英国嘅爱尔兰人坐喺树啊，你嗰班清官先至知惊啊嘛。你个治外法权一早都判咗出去噶啦，有呢个先例啊！嗱，呢个一定倾唔成。我话俾你，倾得成就唔会有55%，倾得成就最多系咪系得35%？嗰20%咧惩罚性嘅就会扣咗，但系冚咗入去咧，今次 Donald Trump 咧识精啦，佢冇点明咧呢个芬太尼啊嗰个关税，那个惩罚性关税喺个55%里边，因为佢知道中国咧系要面子。吓讲嘢咧，唔该你咧，系锡住佢，锡住佢个自尊心，因为咧佢由鸦片战争至到咩南京大屠杀诸如此类，佢顶唔顺嘅，啊佢都要向啊大陆嗰啲小粉红交代啊，所以佢今次咪啊，即系讲嘢咪好似留有余地咯，其实喺度笑阴阴啦，啊但系咧嗱，会唔会三两日之后咧佢又扯火？所以咧而家你即系评论 Donald Trump 嗰啲嘢咧，我哋系铺铺清嘅。我哋绝对冇话咧，系佢系好定坏，或者咧系赢定输。嗱，而家就系啦，跟住会点咧？下一步系点样实施咧？点样实行咧？ 嗱，而家 执行嘅时候有啲乜嘢嘅监察咧？嗱，呢个美国会唔会吸收中英联合声明啊？啊，英国嗰个败绩咧，系嚟到咧有一个教训啊，系嚟到严格啊去监督。任何同中方签署嘅协议啊嘅长期嘅有效執行咧，咁啊睇下佢嘅智库有冇呢啲人才啦，定系美国佬咧，其实都好好多嘢都患失忆症啊，系咪？ 系咁啊，所以咧，连阿胡锡进啊，前环球时报嘅主编咧，都觉得啊呢个点解啊55-10呢个咁嘅关税咧？咁啊，佢话白宫官员咧就澄清。55% 唔係新嘅關税升級啊，只不過係經過日內瓦會談商定嘅30% 之外咧，就啊，因為拜登政府嘅時候咧，仲有25%，所以兩者加埋咁啊，先至係55%啊。佢依個説法 咁、即係又即係中國又贏咁解？ 係仲有而家統一口徑啊嘛，就係話咧而家係因為扼住咗美方嘅咽喉啊，就係稀土方面嘅供應，所以咧就 佢跪低啦。 係啦，所以而家美國嘅跪低，而家個故事係咁樣啊，咁樣咁啊。但係胡錫進都話咁樣就美方而家增加嘅30%咧，係包括年初嘅20%芬太尼關税，但係中方當時都做咗反制啊，將呢個美國嘅商品咧加徵10-15% 關税啊。咁啊，所以咧就美國冇將中國呢兩次嘅反制加埋上去咧，當贏啦咁樣。嗱，所以咧即係 呢個你問清楚喎。而家中國對美國貨係咪只係得10%，定係喺原有嘅又加多10%啊？好似唔係喎。 唉，佢哋總之係 全部係10%喎。 係啊，所以嗱，所以而家佢 何況有好多嘢你加嚟。可能好多嘢你加嚟係揾自己老襯喎，譬如話你美國輸入呢個豬肉係咪？喺中國有邊一間啊民間嘅私人企業係可以私底下同美國嘅農場自己咧係買豬肉嘅咧？ 嗯， 你全部都係中國糧油食品啊，嚇、那、嗰個隸屬於國務院啊，嚇、那、嗰個叫國家代採購噶嘛？咁你加10%俾自己啊，啊，所以呢10%咧係冇意義嘅，因為你係一個咧。是以计划经济国营啊，是为一个主导的经济体，就不是咧是民营，不是私营。而美国咧是一个自由市场，吓佢一加呢个 Made in China 的关税咧，下边啲玩具商啊，嗰啲咧纺织商啊，超级市场好似鬼咬咁声。中国就不是，所以咧你有双方面的关税咧，因为个体制不同，本身就冇办法对等。但是中国的 GDP 如果因为出口啊是下降咧，就会好大镬，即是三头马车。而家一只咧，基本上咧都已经处于一个咧休克啊弥留嘅状态。 系咁，所以而家嗱，即系嗱，我可以总结啦，用中方呢啲小粉红的角度，而家赢咗噶啦。嗱，第一咧，